庆祝太阳节，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驻华团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老干部代表团成员19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新闻指出，这次太阳节庆祝活动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了全国军民一心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周围的威力，和太阳朝鲜依靠自立自强向着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而突飞猛进的尊严。新闻指出，在祖国访问期间，金正恩元帅所给予的深切关怀和莫大信任是他们人生的养分，并表示决心要进一步巩固两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所建立和领导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使之成为一个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领导的同胞组织。新闻最后表示祝愿我们民族的最高领导者旅华同胞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